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和您说说这样的一个事情哈。那近日呢，一则员工上完夜班之后回家途中猝死，法院最终认定不算工伤的新闻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现实生活当中，劳动者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等情况之下，都可能会面临各种风险甚至是意外，那依法获得物质上的帮助等等待遇就显得非常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社会保险当中的那些法律事儿。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北京法院今天启动了2021年第一期涉案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一共有275辆带指标的京牌小客车参加此次司法处置。本期报名时间为8月18号的10点到8月27号的15点，8月30号公示报名信息，8月31号呢正式竞价。本次司法处置的小客车为刑事案件以及民商事案件当中查封扣押的车辆，公众可以通过北京法院网、北京市小客车指标条。调控信息系统网站等渠道登录北京产权交易所京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查看车辆情况、处置公告并参与竞买。根据规定，竞买人必须具备小客车摇号资格，在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系统内已经取得经审核确认的有效申请编码，但尚未取得车辆配置指标的个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不得参与竞买。本次司法处置的小客车当中，评估价格最高的为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处置的一辆保时捷汽车，评估价为42万1700元，评估价最低的是20000元，一共有3辆。8月9号，四川广元市旺仓县公安局发布悬赏公告，旺仓县普济镇佛子岩树尊的摩崖石刻造像发现被盗。为了尽快破案，特线面向社会公众公开征集线索，提供线索并对破案发挥重要作用的，该局将给予最高50000元的奖励。据记者了解，被盗的摩崖石刻造像均出自唐代，距今有1000多年的历史。根据旺仓县文物保护部门的相关人员介绍说，此处摩崖石刻造像属于四川省级文物。今年1月下旬，他们在例行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部分被盗，于是赶紧报警。针对女子张某通过网络反映公安机关对其被强奸一事不予立案一事，那么北京警方现在呢是向社会进行了通报，说今年3月份，24岁的女子张某到朝阳公安分局窦各庄派出所报警说被35岁的男子周某强奸，警方依法受理并展开调查取证工作，通过询问双方当事人、走访证人、勘查现场以及生物样本的提取、物证鉴定等工作，认定张某报案所反映的情况不符合立案条件，于是决定不予立案。张某呢，按照法律程序先后向朝阳公安分局、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复核，两级公安机关依法审查，综合全案证据情况，均做出了维持不予立案的决定。后来张某向检察机关申请立案监督，目前警方正全力配合检察机关开展监督工作，并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复查。 8月17号的上午，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宣告判决演员田蕊强制猥亵案，对被告人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经查，2020年的8月31号晚到9月1号的凌晨，被害人与他人到田蕊家中商谈剧本事宜，后来田蕊趁被害人醉酒之际对其进行强制猥亵。8月16号，有网友发文说，暑假补课期间，湖南省长沙市长郡中学一名教师段某某在家中猥亵了一名女学生，此事引发了关注。在8月17号，长沙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该局成立调查组介入调查，学校已经将相关情况通报公安机关，段某某已经到公安机关交代情况。长沙市公安局天津分局8月18号，就是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说，近日网传长郡中学老师段某某猥亵女学生的情况，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案组展开全面调查。8月17号的凌晨5点多，49岁的段某某到公安机关投案，公安机关依法展开讯问、询问、走访、调查、勘查、检查等工作，于8月18号对涉嫌强制猥亵罪的犯罪嫌疑人段某某予以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聊一聊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那些法律事儿。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在直播间里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哎，李静你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嗯，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当中的法律问题哈。那一般情况之下，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法律问题，我们呢今天通过在节目当中通过一些具体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讲一讲。那么这些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是吧？ 对，就是我们在行政诉讼当中，然后涉及到行政非诉执行的案件，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作为行政机关，然后在做出行政行为的时候，也就是说做出行政通知书，然后这个行政相对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履行，那么到这个他的法定救济期限届满之后，然后社会保险部门作为申请执行人提起这个行政非诉执行。 对，因为呢涉及到单单如果涉及到社会保险的问题，比如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员工通过民事诉讼，通过劳动争议的方式来进行起诉的时候，这时候并不是法院的受理范围，对吧？ 这个只是民事诉讼的， 民事诉讼， 对，这但是不属于我们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讲的是行政案件。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一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举的所有的实际的案例当中的被诉单位都是行政部门。 对，这是行政非诉执行案件。 好的，那么我们将这几起案件一一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起案件呢是涉及到用人单位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这样的情况哈。是一位这个员工哈，一位姓刘的这位员工的经历哈。那您呢把他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小刘他是一个石化公司的员工，然后是通过跟石化公司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然后成为一名正式的员工。但是在他小刘工作当中呀，他后来发现就是石化公司作为他的用人单位，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大概是6000多块钱。然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小刘呢就跟公司去进行沟通协商，因为呢从他自己的角度 而言的话，他还是想本着一个平等友好的态度去跟公司进行协商，然后让公司给他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 对，一般情况之下劳动者呀不愿意直接跟公司撕破脸的啊，我要保持我这个有这样一份工作嘛，是吧？ 对， 保有这样一份工作，那所以他通常都会选择先跟公司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是的， 那小刘和他的用人单位和这个石化公司进行协商了之后，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就是在他们协商多次协商吧，然后都没有达成一个就是一致的结果。然后小刘呢就觉得这样一个就是一直欠缴社会保险费，然后也是会影响到他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所以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然后他就选择了也就是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相关规定吧，然后他就向这个社保部门选择了进行投诉。 那向社保部门投诉了之后啊，社保部门行政机关他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呢？ 社保部门呢在受到这个就是小刘的投诉申请之后呀，因为小刘的投诉申请写的也很明确，就是因为公司给他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请求社保部门对这个公司用人单位没有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问题进行调查稽核。然后社保部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呢，他就去找这个石化公司，因为实际到跟石化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联系到了，然后后来这个公司他们委托了合法的这个有授权，然后相应的委托代理人配合社保部门的调查，然后经过调查发现啊，确实是这个欠缴的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这样的事实是属实的。然后在就是社保部门便对这个石化公司然后提出一个稽核整改意见，然后要求这个用人单位给小刘补交社会保险费。但是再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他在收到这样一个书面的意见之后呢，他依然是没有按照这个整改意见上的内容，没有及时给小刘交这个社会保险费6000余元， 还是没交。 对， 哦，这么执着如此坚定的不交。 对 后来呢？ 社保部门就做出一个书面的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这个缴纳通知书的内容也很具体，然后就是把那个呢从某个时间段，然后给小刘欠缴具体的这个金额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同时把法庭的这个法条的这个法律依据，还有法定程序，然后还有就是所有的事实部分都写得很明确，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石化公司为小刘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对，然后后来呢还要求他如果要不能按期缴纳就得要求担保然后后来他也没提供担保， 谁没提供？ 就是用人单位，石化公司没，对，没有提供担保，也没有缴纳限期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社保部门呢就又做了一份书面的催告书，然后让石化公司继续催告他履行这个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这个通知书所确定的这样一个法定的缴款义务吧。然后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定程序之后，依然用人单位还是没有缴纳， 还是没缴。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执行他们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责令限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通知书，然后为这个小刘缴纳6000余元的社会保险费。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也就是说他是直接到法院的执行部门申请执行。 是到法院的行政厅，然后提起非诉审查，然后由法院的行政审判厅，然后针对这个行政机关做出的这个通知书的合法性先进行一个审查。 那么进行审查之后呢， 如果要是就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适用是正确的，然后又是符合法定程序的，那么这个通知书就会被法院会最终裁定准予强制执行，然后那么这个通知书就具有行政强制执行力了。然后后续就可能就是这个用人单位就会作为被执行人进入这个执行阶段 那是由法院的一个执行部门来负责执行， 就由法院的执行局来负责。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程序？就是说在行政机关受理就这一类这样的一个审查，这是一个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程序是吗？ 对，叫行政非诉审查。 那么这起案件我们还是回到小刘的这个事儿哈、后来这个社保部门来到、到法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审查之后，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审查呢？ 法院在就是收到这个就是社保部门申请强制执行这个通知书的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呀，然后经过审查认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等相关规定，确实是石化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欠缴小刘社会保险费的这个事实是清楚的。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又经过了前期的调查，然后还有适用法律程序正确，然后法定程序也是合法的，所以做出最终强制做出一个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限期缴纳通知书。 那这样的一个审查决定最终做出之后，那么接下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是由这个社保部门到我们的执行部门申请强制执行吗？ 对，然后社保部门就拿着这个行政审判厅做的准予强制执行的行政裁定书，然后去法院的立案厅立执行案件，然后由法院的执行局，然后来最终强制执行这个限期缴纳通知书。 那作为行政机关哈，他是没有权利去直接去比如说查封啊、扣押呀、这个用人单位的账户啊、财产的是吗？ 有一部分行政机关是可以的，但是本案当中社保部门他是不能直接的，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他是不能直接就是把那个这个用人单位的这个账户财产进行处置的。 也就是只能通过这样一个行政非诉审查的方式啊来进行，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的执行部门来执行这笔钱。 是的是的。 明白了。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典型性在于哪里呢？ 我觉得这起案件实际上就是应该是从劳动者的角度，如果在实践生活当中呀遇到就是这个所在的公司然后用人单位没有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给劳动者按时或者是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情形，然后劳动者自己应该去怎么处理，我觉得这样一个途径小刘的他的处理方式是其实是又理智又稳妥又合法的。首先他自己先选择了一个就是友好平等这样一个自愿协商的态度，他先去跟这个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处理啊。由于他的这个协商处理一直没有得到就是最终的处理吧，没有实现他的合法权益，但是他同时也不是无限的去拖延，然后他就又采取了向社会保险部门进行投诉举报，请求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机关对这样一个可能是违反劳动相关法律规定的这样一个现象进行一个就是稽核。在这一起案件当中，其实还有一点比较值得那个肯定，是小刘他在这个举报过程当中啊，他自己的证据固定意识特别强。因为我们在就是实践当中，很多劳动者他往往疏于对于这个证据固定这方面，然后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比如说证明劳动关系，比如说是到底能具体欠缴这个社会保险费的金额是多少，这个可能是某一些劳动者吧，他是欠缺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固定意识还有风险防范意识的。但是本案当中然后小刘自己他在就是关于这个劳动关系的证明，然后工资记录、考勤记录，还有就是用人单位到底欠缴他多少的社会保险费的金额，他这方面他自己的证据固定就做得很好，所以在后期那个行政机关就是社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进行这个行政程序过程当中，行政事实部分调查的也很清楚，也就是说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法定程序合法的情况下，那么做出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那么这样一个通知书是合法的，然后人民法院最终也是经过审查裁定准予强制执行这份通知书。 好的，好，那么这期案件我们就说到这里哈，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啊，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涉及到这种社会保险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么第二起案件是也是涉及到这个没有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问题哈。那么用人单位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啊？我们请到这个李静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各位好，那第二起案例是这样的，就是幼儿园啊，它是从2019年。到八月到十月呢，没有足额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啊、生育啊、医疗等社会保险费，大概是40000多块钱。 嗯， 然后社保部门在调查之后呢，这个幼儿园他认可，他确实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些社会保险费。 他是给这个幼儿园的所有的老师都没 有 缴 纳。都没 有 交，对对对，就是八月到十月就这两个多月、 哦。 然后他自己说是没有缴纳的原因呢，是因为自己经营不善，没有办法按时足额缴纳这些费用吧。然后社会保险费部门呢，然后也是做了一个责令限期缴纳通知书，然后要求他们就按照通知书的内容，然后将这个所欠的保险费呢交至社会保险部门。然后否则同时也进行了一个告知，就是如果逾期不缴纳的，将会依法加收滞纳金。然后这个幼儿园在收到这个通知书之后呢，是没有缴纳。后来这个社保部门又要求他提供这个担保，他也没有担保。然后书面催告之后依然没有交，然后就完全就是没有履行这个法定的义务。然后社保部门就是也是针对这样一个通知书，然后申请法院请求强制执行。然后在那个法院收到这样一个行政非诉案件之后呢，就是经过审查吧，然后确实是幼儿园自己也认可，他们确实是没有为所有的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然后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做出的这样一个通知书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所以就是最终做出行政裁定书是准予强制执行的。然后那这样一个案子呢，它进入这个执行阶段，然后确实是因为这个幼儿园它自己的那个经营不善，然后这个能力也是就是有限的。 对。 然后它最后它的一些财产是被依法的查封扣押，还有一部分财产吧被拍卖，然后就是最后抵缴他应当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 也就是说幼儿园这个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给，就是在这两个月当中没有给所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 是吧？ 对。 幼儿园自己本身他又没有钱，所以只能通过其他的方式的财产。 对，他就是固化的这种财产，比如说是他的这个办公用品啊，这种他自己名下或者有银行卡、银行、网络、车、房这种这些财产都是他名下的这个财产。然后如果合法的，我们就会那个进入执行阶段吧。然后就会依法的那个查封，然后扣押。 那也就是说，用人单位没有给员工足额完全缴纳社会保险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对，是，就是在用人单位他自己如果要是存在这样一个就是没有按时足额缴纳这个社会保险费呢，首先是从社会保险部门而言，他可以向这个银行或者是就是相关的这个金融机构查询他的用人单位的存款账户，这个用人单位呢就有可能收到这个有权机关做出的一个划拨社会保险费的这样一个决定，或者是要求他担保，然后如果就是这些都不缴纳的话，他还可能就是后期面临比如说就在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通知书上，然后说是要求他依法缴纳滞纳金，然后如果他要是一直不缴纳，还后期可能会面临就是比如说行政处罚呀之类的。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第三起案件是涉及到这个员工的这个原始档案丢了哈。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您呢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就是老魏啊，他是1960年出生的，然后到2020年的时候呢，他就达到这个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老魏的这个原始档案在公司的这个裁撤、这个合并过程当中呀，是意外丢失掉的。老魏呢，他就跟公司就是申请对这个他自己的档案进行了一系列的那个补办。然后公司呢，这个作为用人单位，确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把老魏的这个原始档案给丢失了，公司就会给老魏的这个针对这样一个丢失的这个事件呢，做 了一个证明材料。 嗯， 然后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的这个公司就向社保部门提出给老魏办理这个退休的申请，然后社保部门呢在收到这样一个材料之后呢做了一个告知书。 嗯， 认为就是以这个老魏的原始材料档案丢失，与这个档案材料不符，让他这补充相应的材料，然后让他再次申报。然后老魏不服这样一个告知书呢，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案件。他就要求法院判令社保部门履行职责，为他办理这样一个退休手续。 那社保部门在这个案件当中怎么解释，我说我为什么不给你办呢？ 他们办的理由其实也是比较就是很简单，他就说是这个申报材料没有原始档案与档案材料不符。 哦，是这样的。 对， 那最后在这起行政诉讼当中法院是做出了一个怎样的判决呢？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就根据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啊，就办理退休原则上是应当是提交本人的原始档案材料的。 嗯， 然后用来确定他到底是否符合这个退休核准待遇的条件。但是这样一个案件当中，它是属于一个个案，有特殊原因，是因为他这个老魏的原始档案丢失并不是他自己原因所导致的。 对对对， 是，但同时他又能提供参加工作一些其他的辅证的材料，所以就是法院认为啊，社保部门没有经过充分调查核实，然后仅仅以原始档案丢失为由，然后要求他再次申报，没有尽到一个审慎审查的职责。 哦， 但是他能不能最终办理这个退休保险啊，还需要这个社保部门进一步的就是调查裁量吧。 对对， 然后法院就做了行政判决书，说责令那个社保部门在法定期限内对老魏的这样一个申请重新做出处理。 是这样的哈。哎，最后呢我们用几句话您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第三个案子里面的提示都有些什么。 在于劳动者的这样一个退休待遇的核准问题啊，从劳动者对于劳动者自己而言确实是关系到他就是切身的利益的。 嗯， 然后社保部门作为一个行政主管机关，实际上他是需要依法履行这个审慎审查的职责。 嗯， 从而才能确实切实的保障劳动者的这样一个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过程当中呀，应当依法审理案件，但是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就是个案当中存在的这样一个特殊情形，结合一个公平的原则，对这个案件的这个全部的案情进行一个审查。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相关的有关社会保险的一些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房山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助理李静，谢谢。 谢谢大家。 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新闻热点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听听 FM 是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天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择您最喜欢的话题与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您的时间。现在呢，下载听听 FM 或者说是安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的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期待。